咱两人坐顶回来彼一口互相你我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遐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拢总甲你放错火，希望你 想放肆